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1集。 滚你丫的！ 夏侯恋把舒晴拽过来，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放到舒晴手里。 师父不在身边，师哥就是你的长辈。男人没有家里不像话，这些银票你收着。宝儿说，那个姑娘不知道我们的底细，你慢慢跟她说，也不要说你是秦岚的人，就说你是杀人犯。她要是还肯跟着你，你就把人家带回秦岚好好过日子。师哥到时候带人给你在师父家边上盖一个屋子，你们夫妻俩住着方便。 舒晴接过银票，眼眶红了。 任姑娘也不容易，好好待人家，知道不？ 夏侯恋拍她的肩膀。 人要不愿意跟你也就罢了，把这些银钞给她，别瞎缠着人家。 舒晴闷闷的点头。 哎，老大，我要是成亲了，是不是也有这么多银钞？ 唐十七留着哈喇子看舒晴手里的银票。 你会有一个大耳瓜子。 夏侯恋道，背着手走出几步。 行，我跟十七走了，你好好待着，别惹事儿。 师哥，我也去柳州。 舒晴拉他。 柳少儿本来是你媳妇儿的，我抢了她，我得给你赔罪。 夏侯恋无语道， 什么玩意儿，陪你大爷，好好在这待着，要么回秦岚去。 不行，我得跟你去，你不让我跟你一起上沙场，我可以和十七哥一起敬你。 舒晴扭头问迟燕。 迟燕哥，你不去吗？ 迟燕摇头。 我要回秦岚。 原本迟燕一起去的话胜算会大很多，可舒晴知道夏侯恋是一定要亲手杀柳桂葬的，便没说什么，只梗着脖子说一定要给夏侯恋当翘。舒晴一直缠着夏侯恋，夏侯恋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，夏侯恋被他缠得没办法才松口答应。临走前在通济门辞行，舒晴和柳少儿歪缠，颇有些长亭送别的味道。春日头，柳树发了新芽，沿着护城河岸一路往看不见的近处延伸，像翠绿的帘幕。贩夫走卒肩挑手提地走，偶尔有官老爷坐在轻微车里进城。夏侯恋和唐十七蹲在岸边等抒情道别。 你说也真是，怎么没个人来给咱俩折个柳送个别呢？ 唐十七手里拿了一把洒金扇子，玩命的扇风。 也不想想，你没准这次走了就回不来了。 夏侯恋没理他，垂眼望河里他和自己的倒影，里头一个扫眉搭眼，一个面无表情，像两条丧家之犬。 我好歹也是被称为巴蜀沈觉的人物，怎么没人来送送我？ 唐十七抱怨。 巴蜀沈觉什么玩意儿？ 夏侯恋问。 你不知道，听说东厂提督美若天仙，有人说他就是靠一副好相貌得了未得的提拔，又得了万岁的青眼。哎，不过说到底还是他媚于世主，溜须拍马，要不然哪有这样的好前程。 唐十七摇头晃脑。 同样大的年纪，我唐十七竟然比不过一个鼹鼠，真是好生气呢。 鼹你大爷，唐门败类，闭嘴吧你。 夏侯烈按他脑袋。 就你这怂了吧唧的模样，还想和沈觉比？ 说到沈觉，你还真得小心些。 唐十七往水里扔了一颗石子，石子砸破水面，泛起阵阵涟漪。 听说你们安在京师的暗桩都被他倒腾干净了，抓进东厂一个都没出来。近些日子又四处搜寻伽蓝刺，前几日 不就有一个倒霉蛋着了他的道吗？ 唐十七说的没错，最近茄兰遭了大殃，东厂番子四处追捕暗桩和刺客，逮着就送进东厂大牢。听说那个地方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，他们茄兰的人连横着出来的都没有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茄兰是江湖乱党，也杀过东厂不少人，东厂不逮他们逮谁？夏侯炼叹了一口气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知道沈觉还记不记得他。要是他不小心被抓了，能不能跟沈觉求求情，把他放出来？正说着，城门口临临驶出两辆囚车，里头塞满了衣衫褴褛的囚犯，个个皮包骨头，垂头丧气的模样。护送囚车的却不是官兵，而是金刀山庄的门徒。夏侯炼站起来，目光一寸一寸的变阴冷。唐十七打了个冷战，他是在那囚车里待过的人，金刀山庄的人喜欢拿囚犯寻开心，荒郊野地里四下无人的时候，还会把囚犯绑在马后面拖着跑。 老大，冷静，别冲动。 唐十七抓住夏侯炼的袖子， 你说这官府也不管管柳归藏，任由他动私刑。 他在官府里有人，而且他抓的都是咱们这样的人，没有户籍，案底累累，官府还感谢他。 身边围上来看的百姓越来越多，有人指指点点。 哎，听说没啊，金刀山庄那个柳庄主啊，又被戴绿帽了。 有人低声道。 知道，他明媒正娶的嫡妻居然和侍卫私通，他三个嫡子都不是亲生的呢。 有人回应道。 女的被陈塘，儿子被追杀，本来藏着捂着不让人知道，不知道怎么的就传出来了，现在啊，整个江湖都传遍了。哎，这乌龟王八蛋这个名头啊，他是逃不掉了。我看呢，就是名字取得不好，好好的干嘛带个龟字啊？ 唐十七凑过脑袋去打听，带着一副笑容回来。 好一个乌龟王八蛋，他这名声还主持什么江湖公道，保不齐他在上头说话，底下人都笑话他是绿乌龟。依我看，缩起脖子来做人才是正经。 夏侯炼没言声，只低头看着手掌，上面缠着细细的千机丝。柳归藏，他默念这个名字，咬牙切齿。夏侯炼决定独自去刺杀，这个决定遭到了唐十七和舒晴的一致反对。唐十七坚持要夏侯炼寻求奇兰暗庄的帮助，至少雇几个人掩护刺杀。舒晴附议。柳归藏有3000门徒，一人一口唾沫也足够把夏侯炼淹死。虽然刺客潜行于黑暗之中，但毕竟不是什么神仙妖怪，有隐身藏形之术，难保不会露出蛛丝马迹被人发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